承认封城令之后仍有揸车20公里再家人去海滩散步。克里克向阿德恩致歉并且请辞。阿德恩说，疫情之下为免出现人事动荡，选择保留克里克的职位而降职处理。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6点，升417点，总成交金额986.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8点，升3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6.6，升5.2；阿里巴巴190.5，升1.9。美团点评97.7，升3.25；汇丰控股39.9，升9.5；盈富基金24.4，升4.5；中国平安76.7，升1元；小米集团10.36，跌0.4；中国移动62.7，升7毫；康希诺生物138元，跌19.6；建设银行6.29，升7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1，瑞士法郎7.962，澳元4.787，加元5.528，新西兰元4.655，欧元8.41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18,950点，升373点。港金现价报15,385元，升3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1.18美元，卖出16,66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下角花园第二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嗰边。重复一次啦，就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下角花园第二线啦，有交通意外啦。龙尾而家已经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反方向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车龙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街市那段车多的，龙尾排出去轩尼斯道。而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是多车，龙尾就在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队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 啊， 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揀未来由登记做选民开始， 揀好歌是做音乐选民的大事。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揀。 好啦，嚟到星期二咧，一开波咧，我哋又继续有呢一个啦，又有意义啦，仲有机会可以攞奖嘅一个环节啦。 冇错，就系音乐选民有得拣啊！快啲上我哋 Facebook 拣啊！ 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最重要嘅就系要提一提你啦。五月二号之前啊，要去登记做选民啦吓。 系啦，咁成功登记做选民嘅市民咧，先至可以参与咧今年嘅立法会投票嘅咁样啦。咁不过、大家可以通过我哋音乐选民有得拣咧，感受一下呢个做选民嘅意义嘅，同埋咧你有机会得到呢个选民有。例心如包入面嘅内容咧，系好当使噶吓。 系啦，嗱咁啊，寻日已经有啲朋友系得个奖噶啦。 系咪就 系啦？咁啊，嚟到第二日啦，咁我哋照旧啦，有两首歌咧就俾你拣下嘅。咁啊，今日先讲下我哋嘅主题先啦。我哋嘅主题阿琼系 香港人嘅价值观。 哇，好大意义啊！ 系啊，但系我唔知道大家第一个谂到嘅词汇系咩啦。 系 系啦， 穷咁 买唔起楼咁。 系啦，或者咧嗰啲男儿当自强。唔系呢啲，好啦，今日阿琼拣咧就系一号呢一首歌，我哋先听下啦，好嘛？ 好， 一号候选歌曲。 嗯，我唔知道，好似好闷咁啦。不过喂，阿 Mini 借咗几只碟俾我，有独家试菜、十蚊菜同埋我的铁棍，我想今晚一口气煲晒佢瞓觉啦。听讲啊，嗰个男主角真系好靓仔噶，仲有嗰啲歌啊，真系好好听噶啦。不如唔好讲咁多，你买啲外卖上嚟。 谢安琪的入型入格真的很漂亮咯，感唔感受到那个女仔的气息咯，那个香港女仔独有的气质咯。 哎、你呢首赢面都大嘅，我 觉得， 因为其实仲有周博贤的部分嘅，系啦，喺个音草部分就系讲我介绍啲好 high class 嘅，你睇下咁样。 我唔知点解，我每一次听呢首歌的时候，我都有害羞嘅感觉， 系，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暧昧嘅。 但是到最后有样嘢好嘅、即係佢话即係你可能 label 某啲人叫港女啦，所以嗰个价值观啦，但係唔係咁你开心就得喎。 冇错。咁样。自己嘅生活嘅模式。 係啦，咁阿琼揀咗呢一首就係谢安琪嘅入型入格啦。咁啊 ,Eric 今日揀嘅呢就係呢一首啊。 二号候选歌曲。 Eric 今日揀呢首陈奕迅嘅 Class。 但我想话咧，真系系我谂陈奕迅先演绎到呢一种咧， 系 好香港地男仔， 都唔系就系男仔噶，总有一班人就系觉得诶，我一个好崇高嘅阶级啦，咁啊，你哋一齐崇拜我啦，咁样样嘅，系啦， 攞住杯紅酒喺度擋下。 係啦，你要勤力啲就可以追上我嘅步伐㗎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嗱，今日咧就有一號係謝安琪嘅入研究價啦，二號就係啱啱陳奕迅嘅 Class 係啦，兩首歌已經擺咗上去。 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啦，咁大家記得3:30之前啊就完成你嘅投票啦。 係啦，咁5:00之前咧，我哋就會公布今日嘅投票結果。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投20位拣中票数最高嘅歌曲嘅朋友，就可以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拣时间记得登记做选民啦，5月2号就截止噶啦。 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恨。 最亲爱。 佢咧等咗七年噶啦呢首歌，等我七年终于可以 最亲爱。 有一啲剧歌以外嘅作品啦，嚟自 Jenny 吴若希啊，今次就系同舒文去到合作，有呢一首嘅新歌。挺有趣的就是听过你公司的歌手呢，就是同亲其他监制合作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挺有趣的火花的。声线演绎不同了，成个感觉都是很不同的。刚才我来自专年乐器有他的新歌，今年叫做《这位蠢材》。也邀请了陈耀森呢，就是为他写了他一些感情观在中间。那种的感情观就是有一种倔强的。就算有樽颈位都会继续坚持。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呢首歌就同你讲，坚持唔到会点咧？通常都系揾个藉口啦，好听啲就系为对方揾一个下台阶啦。为咗你好啫，想你自由啲，不如我哋分开一下。刚听嘅嚟自许靖韵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我哋 Eric Kwok 监制啦，林奕康作曲。新嘅派台作品叫做《别为我好》啊，但系听紧头先嗰首歌嘅时候咧，令我谂起呢首旧嘅作品嘅。 爱情狂烈到可怕程度，年受伤都不控诉，怕你告别得更早，除非爱情无法有一种车道。为什么猜不到爬得有多高，才令我不必跌倒？一生坚持为你好，你也将双手乱抱，还有谁待我好？谁来爱我？小心爱错，以免彼此无助，还能热恋谁？ 情是个最孤单国度，像在荒岛起舞，只得我知道，曾为你怎么跌倒。 容祖儿，佢又坚持为你好，你又坚持为佢好，边个啱边个错咧？冇人决定到嘅。嚟自容祖儿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谁来爱我》。答案前呢首歌就话俾你听，冇噶啦，你系一个人，你系孤单噶啦。至于点样演绎呢种孤单咧，就睇你自己决定啦。 他 是张美仪， 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 他就选择了用这种优雅的态度。 越麻木越盲目，即使心碎，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惋惜。 新歌《情》， 收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透露，很快会公布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详情，各界别共识是基金协助保留员工，包括向雇主提供直接帮助，亦会兼顾受政府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林郑月娥表示，限聚令往后日子会严格执行，由昨天起警方已经发出定额罚款通知。林郑月娥又澄清，自己和管治团队并没有加人工，而是按年按通胀定期调整薪酬。她强调，个人对薪酬持开放态度，会审慎考虑官员与民抗疫共度时间的行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根据立法会条例，今届任期将于今年9月30日完成。以往换届选举会在9月上旬举行，但因应今年疫情状况，因此仍未刊宪公布今年选举日期。他说，今年筹备工作亦会考虑公共卫生情况，作出相应部署。被问到会不会考虑减薪和市民共度时间，聂德权说，有关行政长官和政治委任官员的薪酬，有独立委员会和独立机制处理。他强调，并没有在今次的预算案中提出加薪。他又说，面对疫情，政治委任官员团队早前捐出一个月的薪酬，表达和市民同心抗疫。若果有任何行动能够表达和市民共度时间的想法，相信整个委任团队都会考虑。本港旅行社中环游宣布，由于日本将会宣布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决定进一步取消所有日本团至5月31日。湖北武汉在4月8日凌晨零时起解封，当地传媒报道，在前期恢复的316条的公交路线基础上，再恢复30条路线，占恢复规模大约七成。另外，全市长途客运服务大致恢复，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市场状况，即时恢复网约车营运。武汉三大火车站会恢复前往各地的客运列车，80几列动车正等待重启。市内店铺亦都准备恢复营业，不过部分仍然禁止没有佩戴口罩的民众入内。当局强调，没有新增病例不等于零风险，解封不等于解放。有报道指出，解封是指离开武汉的通道，市内部分小区仍然处于封闭管理。湖北过去一日并没有新增新型肺炎个案，亦没有输入和死亡病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8点，升409点，成交金额1,0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8点，升31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5.4升4蚊，阿里巴巴190.6升2蚊，美团点评97.5升3.05蚊，汇丰控股39.95升1蚊，中国平安76.5是升8毫，盈富基金24.4升4.5，小米集团10.38跌0.2，中移动62.75升7.5，建设银行6.29升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74，澳元0.618，加元1.403，新西兰元0.6，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8,950点，升373点。港金现价报15,385蚊，升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3美元，卖出1,65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亦见。你与我有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渐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 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三点半钟之后的骚动音乐，找你的有 Robin and Candy 红白世事无常、啊、可能最近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更加会感受到当中那份的无力感的，但虽然你感觉到无力，但都有些你可以做的。最近有一个朋友聊天，他有五个字赠给我的，无事常相见。 I'm in my bed and you're not here, and there's no one to blame but the drink and my wandering hands. Forget what I said, it's not what I meantAnd I can't take it back, I can't unpack the baggage left. What am I now? What am I now? What if I'm so... I'm down. What if I'm out? What if I'm someone you You said you cared, and you missed me too. And I'm well aware I write too many songs about you. And the coffee's out at the Beechwood Cafe, and it kills me 'cause I know we've run out of things we can say. What am I now? What am I now? What if I'm someone I don't want around? I'm falling again, I'm falling again, I'm falling. What if I'm down? What if I'm 来自 Harry Styles 呢首新嘅 single， 有一种被遗下，未及时讲再见，未及时候澄清嘅一啲嘅孤独感喺中间嘅呢首新歌，中文名称叫做 Falling， 认为一个人就系一路一路咁向下沉，下沉嘅过程入边只系得佢一个人，呢首歌可能救到佢一命嘅。 怀抱了怨恨，困溺海中心，沉重到缺氧时无从翻身，仍故意抱憾，往深渊中心，沉淀到碰见神，却不靠近。世界变暗，光线引我再潮流，岸边伸出这对手，要我你解开了毒咒，星星令我再往前游，上升身躯找到出口。 心却找到缘由。 先嗰首歌就是一路向下沉，这首歌就是将你拉返上去水面嗰度嘅。你只有将柳应婷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水形物语。嘅乐队，佢哋嘅名字叫做 The Marias。有佢哋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Hold it together。好简单嘅一个信息话到俾你听，就系系嘅，有阵时你会感觉到好大压力啦。好孤单啦、啊，但系佢希望可以用头先首歌嗰种 rhythm 啦，提一提你就系、是，喂有阵时不如试下唞啖气，放慢下自己个思绪。跟住呢对乐队都系嘅，佢哋嘅 signature 就系、是、无论系唱咩主题都好啦，都有种 rhythm 俾你跟住摁嘅。仿佛就好似永远都系有一个空间俾你自己唞一唞气。你叫做 Hertz 新歌《繁星人》。 制定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城里璀璨。 太后。 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嘅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9点，升490点，总成交金额118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8点，升31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7.8，升6.4；阿里巴巴191.5，升2.9。汇丰控股40.25，升1.3；美团点评97.65，升3.2；中国平安76.6，升9毫；盈富基金24.55，升6毫；中国移动63.5，升1.5；小米集团10.5，系冇起跌；建设银行6.3，升8仙；友邦保险72.4，升1.5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9.567，瑞士法郎7.968，澳元4.802，加元5.531，新西兰元4.655，欧元8.4321，每百日元兑港元7.1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016。日经平均指数报18950点，升373点。港金现价报15385蚊，升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27美元，卖出164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大致系畅顺噶。

心火。 唔知佢哋嘅新作品有冇带俾惊喜俾你？我觉得系惊喜当中咁温暖啊！紧嚟 DJ 最新派台作品，首次同 Y 文合作嘅有呢一首《银河修理院》。 苏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时间又嚟到苏动音乐嘅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啦。今日咧，我哋系去台湾嘅，我哋先欢迎口安先。Hello， 你好。 Hi， 阿全好，大家好。 系啦，之前咧，我哋即系同口安倾话，哦，讲边个咧，即系讲边一位歌手嘅即系最新嘅一啲作品咧，咁样。咁嗰时口安就话，喂，我哋两个都好欣赏嘅嗰个男歌手咧。好快咧就會有佢嘅呢個最新嘅專輯咯，不如我哋就等下，等佢出咗呢張最新專輯就即刻同大家分享啦。咁我哋就真係等到啦，冇錯啦。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介紹過呢一位嘅台灣嘅男歌手啦。咁主要係唱台語，但係同一時間其實佢都有唱國語。咁當然都係希望可以推廣台語歌嘅呢種文化啦。咁就係李英允嘅，我哋之前都講過呢位歌手噶啦。 台北市的马路总是坑坑洞洞，一路上的绿灯把我时间穿梭，我家的方向就在 West Wedgeshore， 骑进市民大道像是进入灾区，节奏太紧急像死亡要逼近，基隆路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我不需要成为其中阻塞的协议。礼拜五的晚上赶路的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 继续的塞把大声骂。礼拜五的晚上赶路的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 继续的塞把大声骂。What did it long? What did it long? What did it long? What did it long? 但是今次回来呢又要讲李英宏，是因为李英宏最新的专辑叫做《水歌2020》呢，就即是终于正式跟我们见面了。于是乎呢即是口岸都说，哇，真的要讲一下，因为又是很精彩的一张的作品。我们问一下口岸先，我想问《水歌2020》我们明白啊，咁《水歌》是为什么？ 水歌就是其实台语过来的，应该说它是从四字的台语，就是台语的漂亮厉害的意思。然后台湾的网友留言会写水哦，就是水哦的，把它就是硬翻成国字的话会这样写。但其实他这次在这张专辑里面，水歌他其实那个水是来自水葵，水葵是台语的另外一个词，就是指一个人就是可以很潇洒把事情办得很妥当 哦， 那种样就是有很有台湾味，然后而且很潇洒豪气，就是做事情都很豪爽。 O、okay. K， 做得很好的人。 O K， 头先我哋听口安讲到啦，话即系嗰个水歌个水咧，其实平时咧即系可能多数都话我衰哦，就系解靓啦、劲啦、靓仔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水歌咧又唔系，系另一个台语翻译过嚟。等先，我要问多一次嗰、那个点读。我想问下口安先，你头先讲话潇洒嗰个台语到底点读啊？ 哦，水气，水气。 水气就是水气哦，好。 对， 会写成 水气，水气。在那个他的第一首歌里面，他有唱到 secret 这样子。OK， 系啦，咁头先就讲到话潇洒嗰个字就系读secret 啦，系啦，水气。咁于是乎，其实呢张专辑想呈现出嚟嘅就系一个即系好地嘅台湾仔，咁嗰个气场咧就系一种好潇洒，做嘢好妥当又好靠得住嘅嗰种嘅感觉。系咪即系好似浪子咁嘅意思噶？有冇？ 我觉得没有很像浪子诶。就是 secret 的意思是指。这个人就是做事的感觉，或者是他就是做事的成效就很棒，或者是说这个人很酷，就是虽苦的意思是基本上是整个是正面的形容词，可是浪子的话其实是有点好坏参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其实是有点差别的。 系，咁其实呢个就系一个好正面去鼓励或者好正面去肯定佢自己人嘅一个嘅形容词啦，又靠得住得嚟，又潇洒又靓仔，哇！真系内外兼备咁解啦。 有气魄的男子叫水哥，水哥最优质的音乐配赞的喇叭，醉了醉了，只有水哥能超越水哥，爱把手摇饮料当水喝，为糖水平健康的选择，一天一点爱点过量不负责，这是水哥的醉，用听的你就会听到这个 vibe， 这里就是你的最爱。坐浪现在为咖喱卡喉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水，水哥不被流行改变，那些就爱跟风的水哥超 M， 我的水气只有你看得见， Still DC Long Still 是为水，谢谢 跟住就即系同阿口安认真地讲下呢一张专辑当中一啲嘅作品啦，因为其实就咁望咧，佢入边咧除咗一啲自己完成嘅即系独唱嘅部分之外，其实都 featuring 咗几多嘅合作单位嘅，例如即系一个都系台湾好出名嘅 rapper 啦、胆宝啦、之前嘅金曲嘅歌王啦、廖王啦、李权哲啦，同埋一路都好欣赏嘅马念先啦，咁都系大家都知道系玩音乐嗰种风格咧，可能好配合到嘅一啲嘅人嚟嘅，音乐人嚟嘅。咁问下口安先，即系其实有冇边一首作品系特别想同我哋介绍先嘅先？ 我觉得马念先呢首歌蛮有趣嘅，原因是因为他这首是一个蛮 funk 节奏的音乐嘛，那其实马念先是早期那个台湾一个蛮有名的乐团叫糯米团的主唱，然后当时他们这个乐团的就是风格就是 funk， 其实我觉得华语音乐专门做 funk 的音乐人或乐团其实不太多，通常就是一张专辑里面可能有一首歌是这个风格，可是很少人是整体都是朝这个方向发展，那马念先基本上他们当时的团就是走这个路线，那林英宏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台北 City Long》那一首就是主打歌《台北 City Long》，其实就是走一个放这个风格，所以放也成为他一个蛮招牌的音乐特色。然后他自己有讲过说，他在比较小的时候喜欢听的一些音乐人，就包括糯米团啊，就是伍佰等人。所以其实就这次合作算是一个，大家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有点台台的， 哈哈，明白。 对，他们有一起拍过一些 这样 子风格的广告。 OK， 刚才呢，口安讲话第一个就系好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呢个李英宏嘅 featuring 有马念先嘅呢一首歌曲名称叫做《我想和你合》咁样啦。咁其实一阵再问下口安点样解释个歌名先嘅。咁咧，但系呢个合作咧，本身可能大家都好期待一个原因，就系可能喺华语乐坛嚟讲咧，好少人好专注去做一啲好 funky 嘅音乐嘅。咁但系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马念先系糯米团嘅主唱啦。咁糯米团其实系曾经即系一路以嚟啊，都好专注去做呢个 funky 嘅音乐，咁都做得真系好好啊，好有口碑嘅一支嘅乐队啦。咁其实李英宏之前嘅一啲嘅作品咧，都当中都系有一啲 funky 嘅元素喺当中嘅。咁于是乎，大家就会觉得。哦，系咪佢哋两个嘅一个合作呢？其实首先某程度上音乐风格上嘅接近，令到应该会有好好火花，因为都系大家熟悉嘅音乐类型啦。除此之外，亦都有一种传承嘅感觉。点解咁讲呢？因为李英宏自己都讲过话，其实佢系好中意马念先嘅音乐啦，即系好欣赏呢个都系佢细细个嘅啲偶像嚟嘅。于是乎，其实今次个合作呢，即系就咁睇落，你系会有一种传承嘅感觉喺当中嘅。 我亲爱的你不要拒绝，我想要你和我一起派对，就在今夜。你不会嫌弃我没有什么钱，你知道我们出来下有属于我们的玩法，脚下的道路从来没有水，做一些倡议，明天我无所谓。 话要问下口岸嘅，即系个歌名就系我想同你合啦，嗰、那个合就系合子摸象嗰、那个那个字啦。可唔可以解释下个歌名？其实如果摆喺台湾当中系点样理解噶？ 我其实也想一下，其实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想一下，如果要跟别人讲的话，就要怎么解释？我平常好像不会这样子讲，就它不是一个我们习惯用法。可是在这个，我不知道台语有没有这样的用法，我不确定，因为就是林虹的台语非常好，所以里面有些东西可能也是就是以我的程度，就是没有到那边知道的事情。那可是我在猜。他这首歌就是瞎的意思，就是跟一个人没有目的的就是乱玩，在外面闲逛啊，或者是就是弄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哦，明白。头先好温就话，其实我都 是这种感觉， 系啱噶啦。我自己睇聽首歌一睇，我都有呢種感覺嘅。咁頭先口安就講話，其實佢唔係一個台語當中好慣常嘅用法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會唔會其實老一輩咧，又或者再有一啲人係習慣咁講，咁佢又好難即係去決定嘅。但係咧，如果真係聽我成首歌嘅感覺咧，嗰個意思就係、是、我想同你一齊無所事事啊，即係兩個可能就係、是兄弟啊，無所事事啊，無無聊聊啊，咩一齊浪費時間啊嗰一種嘅狀態。咁我覺得呢两个人合作嗰个火花咧，就系喺呢一度咯。就系、是、其实你会觉得佢哋两个都系嗰种，首先台语都唱得好好啦。咁另外一件事就系佢哋都有一种好台湾嗰个地道嘅风味，即系好似头先口安都咁讲。咁嗰种台湾嘅无所事事咧，又或者台湾男仔嘅无所事事咧，就好充分咁展现喺呢一首歌当中啦。 胸脯脚步所刺痛也没理睬了一下我们一起傻到天亮 想你明天我无所谓我只想要 和我的那些朋友一起出去派对 上瘾钱都不是重点我只想要 和我的小弟哥们来去 我的姐妹你知道我想要你和我一起爬起来想和你下亲爱的你说是否在今晚不要拒绝夜太美还问几时现在没青春太有限准备下去把风讲对唱你明天我无所谓我只想要 和我的乐色朋友一起去派对 想你钱都不是重点我只 介绍到呢一度先，星期四嘅时候，孔恩会讲翻呢一张专辑，仲有其他好精彩嘅作品。而呢一首歌拣嚟就系头先讲到李英宏 featuring 马连仙嘅作品，叫做《我想和你合》。咁其实讲嘅意思咧，就系我想同你无所事事。咁如果要喺香港拣一啲男歌手嚟无所事事，我一定会拣佢哋四个。 你听到的这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惊世佳节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不一次于一切领域是不一位唯独有魅力无难无感心不怕受死沉默你最佳姿态理力是不一次用高质最 姿态最完美，谁都不对我嫌弃。会考即使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是美，愁和哀都最快忘记。太糙是我的印记，太糙令你心也起。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过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经过你最爱是我那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 来自我一种惊世佳节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不一次于一切领域是不一位感心不 才华配型军，上身事业心当经济七八八。 男人嘅男人味， 半熟够沉稳， 问问你迷恋我， 八仔是男人，样品性很疏，穿透女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冻如三问白加问，坐定嗌杯咸柠七。Legend is coming up， 1933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白白青瘦英美，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到，立饭订错帽，但饭更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歌字，一旋拉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一旋拉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看到我只不太高到的讲，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讲。春朝到像在世朝本我，女性那可多。 他们四个是 ERA， 因为我想他们四个陪我无所事事的话呢， 你要知道 我应该有本事可以被他们四个笑死的。 留下一道好深好深， 简直有 ERA 的最新派台作品， 有个咒语的 我们不睡之后有我们很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邀请港铁开展东涌线沿线项目详细规划和设计，预计2023年动工。其中的两个车站和相关的铁路段将于2029年完工。余下的机铁掉头隧道延展段目标是2032年完工。政府发言人说，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应批准政府作邀请，将与港铁协商财务安排。东涌线沿线是铁路发展策略2014建议的七个铁路方案之一，包括将东涌线从东涌站伸延大约 1.3 公里至东涌西的地区，增设一个新铁路站，于东涌东填海区增设一个中途站，并于香港站东面建造机铁机场铁路掉头隧道延展段，提升列车运行效率和班次。限聚令实施一个多星期以来，警方在过去两日先后接获市民举报，向两班聚集的市民发出定额罚款告票，涉及19人。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在有关的规例之下，参加、组织或者提供场所供多于四人聚集都有机会犯法。有议员质疑律政司就规例的解说工作不足，郑若骅说不会就某个具体已经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但愿意就规例作出解释。早前确诊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目前仍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内阁事务大臣高文浩表示，约翰逊需要吸氧气，但并未需要用上呼吸机协助呼吸。高文浩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若果约翰逊的状况有变，会以官方的声明即时公布。他又指目前是由外相南韬文主持大局，认为南韬文能够有效暂代首相主持内阁会议并且作出决策，强调当局不会因为约翰逊住院延迟作出因应疫情放缓而解禁的措施。南韩政府正是考虑安排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居家隔离的人士佩戴电子监察手带，以防再有人违反规定擅自离开隔离地点。韩联社报道，目前有大约46000人正在接受居家隔离， 当中有75人因为违反隔离令和检疫法等被捕。报道指，南韩政府以手机的应用程式监察居家隔离人士有没有留在家中，但部分人关掉手机的定位功能，或者将手机留在家之后外出。当地的中央应急本部表示，当局不得不考虑采取不同的措施，包括随时通话确认、不定期探访，以及佩戴手环等的电子管控技术追踪检疫人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3点，升504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8点，升31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7.6，升6.2；阿里巴巴191.5，升2.9；汇丰控股40.15，升1.2。美团点评97.55，升3.1；中国平安76.8，升1.1；中国移动63.25，升1.25；盈富基金24.5，升5.5；建设银行6.3，升8仙；小米集团10.48，跌2仙；友邦保险72.65，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9，瑞士法郎0.974。澳元0.618，加元1.404，新西兰元0.598，人民币7.059，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6。日经平均指数报18,950点，升373点。港金现价报15,30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3.06美元。卖出1,65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屯门公路嗰边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上丁九桥嘅支路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咧有少少挤塞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上呢个丁九桥支路快线有坏车阻路，交通略为挤塞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带就交通繁忙嘅，龙尾近常怡道。咁另外想提下大家咧，就係廣東道嘅尖沙咀段咧有啲水務工程嘅。咁現時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慢線咧有封路措施。咁啊，經過時間大家就小心啲啦。安全車速報告有龍翔道、虎山道橋底去荃灣、粉嶺公路大頭嶺村來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因为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 是一个编辑，想同香港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亦都请你哋继续加油，多谢你哋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

铺位拍非常杨丞琳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打呼，即系广东话讲嘅扯鼻鼾咁噶。成首歌系好甜蜜嘅，即系讲话自己喺爱人身边扯鼻鼾嗰种甜蜜啊！你扯鼻鼾，咁你爱人又点算呢？你冇理过佢，其实佢瞓得唔好噶。咁当然啦，其实香港人瞓得差咧，系有各种原因嘅。有啲咧就系根本唔舍得瞓，例如好似我咁啦。 昨晚又没睡好，起床又快昏倒，老板的聊得像催眠，居然我快睡着，生活又太单调，压力没完没了，太龟毛让我掉马，快把无聊的踹跑。想睡又想要再嗨一点，没睡也没打没笑，每天总没理，让把你无理取闹的规矩上床去睡觉。黑白颠倒，白天黑夜的我走掉，我是夜猫，快叫我大狼咬，夜猫驾到，月亮胖猫太阳出老，我是夜猫，今晚我是主角，喵。撒娇想离开你只能跳脚，高跟鞋不睡觉，这睫毛不睡觉， Party 的时候不能带笑，不能带手表，越梦越疯越黑，越闹越心越小、oh, 我又累又想睡又想要再玩一遍，没没没大没小没总没理想，谁管明天会知道现在要快乐最重要，黑白颠倒，白天黑夜任我走跳，我是夜猫怪叫混蛋，我是夜猫，今晚我是主角，喵喵。 简尼台湾乐队八三幺乐团嘅作品。 今晚我想要想要抱紧不睡觉，明天会昏倒就昏倒，明天再说就好。 嗰个名称叫做夜猫。 黑白。 夜猫就是讲紧啲夜晚唔瞓嘅人啦，咁但系咧当中都食咗个字嘅，就系讲野猫啊，就系冇人管我中意去边度玩都得嘅嗰种。喂，问一下自己先。夜晚唔瞓系咪因为有心事啊？系咪仲听紧啲好惨嘅情歌啊？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得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谁被谁又对谁了，反正错了吧。 是纷纷惹惹，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感情都释怀了，光光都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争执都会出和平歌。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 伤心嘅，今年五月天嘅五月之约咧要取消啦，都讲到话希望大家都系平平安安度过今次嘅疫情啊！拣你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停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听慢歌， 成日喺屋企，一系瞓一系食，好快肥，点算好啊？若你用呢一首歌一齐喐下， 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通四头肌。 三点半之前，你手指投票嘅结果好快揭晓。 炸鸡、烤鸡、卡拉鸡。 最后听埋呢首歌一齐喐下你嘅身体咧， 上上下左左右，跟着我甩身甩肉，蝴蝶袖，肚子油，交的年费还不够。教练超壮，她是女神，插销直接插到最深。旁边的女孩跑步认真，旁边的阿北是她什么人？持续做八十八组，我就有八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挤挤挤挤挤挤，再酸也要用力。炸鸡、烤鸡、卡拉鸡，腹肌、腰肌、腹山肌，完美线条的发底。 为你介绍他们是台湾的一对组合，叫做自由发挥，曲风名称叫做 Gym GYM。 这个 MV 很值得看的，里面有郑多燕的。 现在深呼吸，再喘口气，放下你的炸鸡，我们甩肉去。现在深呼吸，再喘口气，放开那个阿姨，让她飞轮去。去做八十八组，我就有八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挤挤挤。 穿上紧身衣，那一条毛巾， 在你心目中我就是无敌铁金刚。 胸肌， 呼吸三焦急，耳朵三头收集，挤挤挤挤挤挤，再酸也要用力，扎起靠近克拉机，吐气用气不生气，完美线条的发底，脂肪才会涂抹起。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老师，跟着老师，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 拣未来，由登记做选民开始。 拣好歌，系做音乐选民嘅大事。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 哇，琼拣啲国语歌咧，真系好有品味啊！ 哇，你嘅语气好真诚啊，我都好开心啊！既然咁真诚咧，不如我哋睇下今日嘅投票结果系点啦，因为嗰个都好真诚噶、啊。 系，大家都系好真诚地去投票啦，系咪先？系啦，嗱，咁我哋头先咧就系有呢个系音乐选民有得拣啊嘛，系啦。咁喺三点钟嘅时候咧，就俾咗系今日我哋嘅主题叫做咩话？ 我哋今日主题系香港人嘅价值观啊！ 系啦，两首候选歌啦，咁啊，包括就系有 郑安琪嘅《入型入格》同埋陈奕迅嘅《Class》啊。 系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要多谢晒咧，就系咁多位嘅选民投票先嘅。 系啊，多谢大家对我哋是但任何一个嘅支持。 系啦，咁啊，究竟边个赢咧？呢个时候听一听啦。 音乐选民有得拣，今日嘅结果系。 恭喜晒严琼同埋郑安琪啊，系啊，可以将呢两个人名摆埋一齐。咁啊，赢嘅就系胜出嘅就系郑安琪嘅入型入格，再一次多谢咁多位听众投票支持啦。唔好喊啦 ，Eric， 系啊， 黐线啦， 好啦， 未去到。 咁听日到三点，我哋继续呢个游戏嘅。所以如果你今日咧，如果即系未投中唔紧要，听日仲有机会嘅。 系啦，咁啊，听下呢首胜出嘅作品先啦，郑安琪嘅 入型入格。 十二金漆与贝多芬，如痴和如胆粉，各有拥等爱护，始终有人。哪个高级，哪个草根，谁有权来区分？故意去作作扮，形态拘谨，只当跟风不是索，笨得很。 快点买上来给我。